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邢琦。据教育部网站消息，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出，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。近日，上海天文馆宣布在我国首次完整回收陨石坑，并展示了从云南回收陨石实物的主体陨石坑。全过程展示游客预订酒店时务必留意地理位置，并建议游客咨询当地旅游服务机构提前确认酒店位置。今年八月中旬以来，全国多个蔬菜产区受到台风、暴雨等恶劣天气影响，减产减收较为严重，全国蔬菜价格已连涨七周。日前，北京市民政局就北京市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征求意见，拟对收助失能、失智老人的社会福利机构给予补贴，最高每床每月可补贴至1050元。2018年，北京市各级工会合计开办了150个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，比2017年暑假增加了近一倍，直接受益学生5000多人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公开征求关于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，规定指出，不满10岁儿童禁止代言广告，并且播出过程中至少每隔30分钟设置明显的休息提示信息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是否应该

我却